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关心元阳补膏这一块。 当时啊，整药材采购中心把整个元阳补膏的药材的清单都拿出来了，所以很公开很透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听众代表，当他们看到这份清单的时候，整个都是处于张着嘴的状态。 为什么呀？ 因为每一样药材拿出来它都很贵。这里呀，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位听众朋友开始一看清单说也不贵呀这价格，可是仔细一看，看到什么呢？看到后面是以克来标注单位的。咱们做的是膏，平均26斤药材出一斤膏，所以算一算的话，那这个数字它就惊人了。除了药材之外，还有人力成本，药材的炮制，还有重阳节取水的过程，有很多的人力成本。还有呢，百奇药业委托灌装以及物流成本等等。所以当全部成本出来的时候，我说句实话，一瓶是一副药嘛，这一瓶元阳补膏下来还真挺贵。但是当时我说的很直接，我说呀，元阳补膏以前我们都是人工自己做，开给病人划价的时候虽然是药材的费用，但那个时候连人工都不往里头算，但我也知道那它也不便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各方面的成本都是在增加，那这个我也知道，可是这个药绝对不能让老百姓用不起呀，所以各方在一起就是要看怎么能够降低它的成本，让普通老百姓都用得起。为这个事儿，我们在一起讨论了很长时间，这中间的细节呢我也就不跟大伙儿说了，但是我想告诉大伙儿的是，今年元阳补膏虽然是第一次向所有的百姓公开，虽然数量也很少，但是我决定不会提高它的价格。 那怎么做到呢？ 是啊，怎么做到呢？我们几方就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全国各地分院不以元阳补膏的盈利为目的。也就是说，在成本基础上不向这个药多收一分钱。第二，同样作为中药企业的广西药业将减免此次元阳补膏的灌装和运输费用。那在这里呢，我也向广西药业表示一下我们的感激之情。50年的关系，今天的帮助，都只因为同样肩负着中医药使命。这第三，北京研究院将拿出整个2017年全部剩余的科研经费和2018年的全年经费作为元阳补膏的补贴。2018年的所有的科研项目的经费将自行通过拉企业的赞助来筹得。所以呢，最终决定元阳补膏的价格将维持十几年处方的原价格不变， 这一瓶药的标准剂量是210克，可以吃7到10天。 嗯，说到这儿啊，我真的要替听众朋友非常的感谢您，谢谢您，徐主任。 在这里，我老太太也好啊，老中医人也好，我敢拍着我自个儿的胸口说，对完成公爹生前对元阳补高的这个心愿，我尽力了。因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公爹拉着我的手的时候，他跟我说，要让元阳补高救治更多的人，那种眼神就是一种期待。 嗯，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一直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所以我就想，今年呢，我实现了做出更多的元阳补高，但是要实现公爹的愿望，就还得让所有的人都用得起，那才行。这个昨天晚上我给老姐姐打了个电话，我真哭了。我说呀，我一把老骨头了，这平时讲讲课我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那些个事儿都是我临床上经历的，我张口就来。可是今年呢，我就感觉到特别的累。 嗯， 我说以前我没觉着我是个70来岁的人，但是今年我真觉着自个儿老了。老姐姐说，桂英啊，你是心累。其实呢，我就是因为元阳补高这件事儿，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每天的广播工作之外，给学生讲课之外，我都要特别叮嘱一下元阳补高上的事儿。 嗯， 我就生怕哪儿出了问题。能多得到一斤药材，我都会亲自打电话，包括担心这个药材的炮制，包括怕这个9月初9取这个重阳水万一又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呢熬膏， 每天都在惦记。 是是是，很多的时候我做梦想的都是这个事儿。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江西的一个药商，我跟他已经说好了帮我筹备100斤野生的用来熬制元阳补高的九阳宫这味药。可是他打电话跟我说，他的车拉到半路上突然下雨了，结果药材长毛了。这个药商他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药肯定是不能给你了。哎呦，当天晚上给我心疼的呀，就是做梦就梦见说这个九阳宫被雨淋了长毛了，是个梦，不是真的。100斤的九阳宫马上就到了。结果呀，我睁眼一看，哟，是一个梦啊。哎呦，我这心里呀，可高兴可高兴了。仔细的一想，这做梦是假的。哎呀，我 徐主任啊，我看您啊终于笑了 啊， 您的这个笑啊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 哎，我女儿裴然她也经常跟我说，她说，妈呀，这么大岁数了就别为这些事儿操心了。我说不行啊，除非我死了的那天，要不我永远都是一个中医人，我永远做的都会是中医事儿。 嗯，真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付出，我相信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能够感受到您的那种一如既往的坚持。 其实啊，大伙儿坐在一起商讨这个价格之前，

这不是炎症吗？吃消炎药，吃了几个月，脚气倒没好多少，可是把原来的高血压给加重了。并且又诱发了心绞痛。原来呢，光觉着自个儿的胸闷，气不够用，结果现在呢，是动不动的心脏就扎扎的疼，一下子又多了一个大病。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原来的失眠降压药我也不太再敢吃了，一天的连个觉都睡不着。他这种情况跟我讲了之后，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同志啊，您这脚上的溃烂其实就是在提醒你，你身体的环境已经乱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烂的地方流的这个脓血散发出来的腥臭味儿，那是什么呀？那是毒引起的呀，这些个毒都淤在你的身体里了，连血脉都不通了，那即便你不吃，你这一身的病你也好不了。后来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我给他开了元阳补膏，一个大周天通了百脉，脚上烂的地方早早的就收口了，而且他原来心动过缓，一分钟就蹦的40来下，现在是60来下，也不像以前那么一动就出虚汗了。从用上元阳补膏之后，他的心脏再也没那个扎扎的疼过。一觉到天亮，自个儿说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一个元阳大补长寿膏，连脚上的病带心脏的病带着这个失眠，用他的话讲，这些病光是到医院一个科一个科给你检查下来，先不说拿药，检查费都给千儿八百的。元阳之气是父母之精化生的，它镇守着咱们人体的阴阳气血五脏六腑及一身之气，只要元阳之气足，它就没有生病的环境，那身体当中的毒啊瘀啊虚啊这些致病因素它就没有或者是少，身体的素质增强了，那你所有的病是不是就都会好转呢？连个身体的状态都会向着几年前的身体状态转变。那大伙儿可以想象啊，给你以往吧就不用多了，给你倒回个5年，你是个什么样子？5年前你上楼你还不喘呢，5年前你的眼睛还没今天这么花吧，5年前你的精力是不是还挺足啊？去年呢，我看到一个这个医疗机构的一个统计调查，说什么呢？说30岁到80岁的居民调查中，医疗支出有一个明显的拐点。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你太年轻，就是在50岁。50岁以上的人，你回去问你爸妈去啊，这个医疗支出啊，它就开始加速的上升。那当到了60岁的这个时候了，咱们这个老同志，你算一算，你的医疗支出是不是要占到你整个支出的50%？可能有人不信，我首先跟你说，你的降糖药，你的降压药，这是每天吃的，你还得吃点什么鱼肝油啊、钙片儿啊、什么这些维生素啊，你这些都是属于医疗支出的这些费用，你琢磨琢磨，你加在一起是多少？也就是说，在咱们花出的100块钱里头，有50块钱咱干什么了呢？咱买药了，咱看病了，咱进医院了。咱在医院里做检查了，剩下的50块钱咱们还能吃点喝点走一走，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 嗯，这是能跟你通上电话，我也太高兴了。我真是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呀、啊。 怎么回事啊？ 我有点激动 啊， 可能没说明白。 是，您得说明白，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原压不高啊，救了我两个弟弟。 两个弟弟都得什么病啊？ 都是脑血栓。你看，我大弟弟是在脑干上 啊。 医院的医生啊都没办法啊、 嗯、 说这治不了了， 嗯， 真是让回去啊这料理后事啊。 哦， 这昏迷了一星期，大夫说没办法， 嗯， 就不想给治了。 嗯， 后来是有一个朋友 啊 就跟我说去试试吧。嗯， 那你们就把你弟弟就给整我那儿去了？ 再没办法整你那儿，说试试吧。 嗯， 对呀、啊。当时给我弟弟就开的是啊元阳补膏 啊， 我记得还特别清楚 啊。 哎呀，您当时还安慰我说没事儿没事儿 啊， 我们给你弟弟用上啊能好。我当时是 哦，你这么跟我说呀，几年前的事儿啊、嗯、我这印象还真的是想也想不起来，这个印象不深了。不过呢，一般来说啊、嗯、这个大病、嗯、重病危症，就是非常危险的这个病症、 嗯、 如果我会把我们元阳补膏用上的话、嗯、所以你弟弟也幸运、嗯、 是是、啊、徐老师，我的弟弟真的能遇上您、啊、也是真的幸运的哈、 嗯、 这你以前也治了这么多的患者，可能对我弟弟印象也不是太深，我也能理解了、 啊、 哎呀，这不是也就一个小周天喝完哈、 啊、 我弟弟就能拄着棍儿啊能在屋里来回走了。 哎呦，如果他的主治大夫要看到、主治大夫可能也愣得这个嘴呀、啊、都合不上了、 嗯、 让他们准备后事，怎么就能走路了呢？ 哎呀，可不是嘛。 嗯 嗯 哎呀，我们都后来又到医院，是大夫看了后就说这就是我们这。 怎么又去医院了呢？后来又怎么了？ 嗯，他们后脑上长了一个大包嘛， 啊 而且哎呀还有个那硬根根 啊，上医院看病去了。嗯， 说是那个啥，大夫说要做手术。 嗯， 当时就没做、 嗯、 啊，我们家里也不同意做啊。 嗯 回来以后就把元阳补膏接着用啊， 啊 用了一个大周天，那个用完了 啊， 哎

40010816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